傻山羊。有一天，一只狐狸因为不小心掉在一口井里，这口井里的水倒不深，可是狐狸想尽了办法也爬不上来。狐狸心里想，这一回可要死在井里了。这时候，一只山羊打这儿走过，它口渴得很，想找点水喝，就朝井里望了一望，看见了狐狸。 喂喂，狐大哥，井里有水吗？ 狐狸在井里正急得要命，看见来了一只山羊，就大声回答说： 有啊有啊，这儿的水又清又甜，你快来尝尝吧。 山羊一听乐了，就说： 好，让我来喝个饱。 说着扑通一下跳到井里去，咕噜咕噜喝起水来。等到山羊把水喝够了，狐狸开口问他： 羊大哥，你喝够了吧？可是我问你，你打算怎么出去呢？ 山羊一听愣住了，哎呀，这可怎么办？这可怎么办？狐狸看着山羊着急的样子，就故意慢吞吞地说： 办法倒是有，就是……哎呦，狐大哥，你快点说吧，快点说吧。 狐狸说：就是这样，你把前腿趴在井壁上，让我蹬着你的肩膀跳出去，我再把你拉上来，不就行了？山羊点点头说： 对对，真是个好办法，怎么我就想不出来呢？胡大哥，你又聪明又肯帮助人家，真是我的好朋友。 狐狸说：咱们是互相帮助嘛，你也是我的好朋友啊。于是山羊立刻抬起两只前腿趴在井壁上，狐狸使劲一纵身跳到山羊的肩膀上，再使劲一纵身就跳出井去了。山羊在井里等了一会儿，不见狐狸来拉他，就叫了起来： 狐大哥，快来拉我呀。 狐狸朝着井口说： 你这个大傻瓜，你为什么不先想一想跳到井里去以后该怎样出来呢？对不起，现在我只好请你待在井里了，再见吧。 狐狸说了就大摇大摆地走了，山羊还留在井里咩咩地叫着。 金鸟网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